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呢是在周五的时间，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那会有哪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就是来自于中央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欢迎张教授。我是王卓，各位好朋友，我们在直播间，在这里要和你一起来分享黑胶。那今天张嘉林所带来的是哪一张特别有故事的黑胶呢？ 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唱片呢是由戴凯唱片公司日本分公司在1976年发行的美籍波兰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他是与租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的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唱片。特别说明的是呢，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呢，钢琴家鲁宾斯坦已经是89岁03个月，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这时候应该算是91岁，虚岁91岁。那么这张唱片呢，也是鲁宾斯坦生前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所聆听到的，除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有的时候因为它实在是这个段落太冗长了，就是勃拉姆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所以我们也是经常把这样的一段非常伟大的音乐给省略掉。但是今天我们整期节目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首作品，当然了还有刚才张嘉林所介绍的几位音乐大师， 鲁宾斯坦、祖宾梅 的。对，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张黑胶唱片。当然在我们的听众群也在开放，所以呢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到这里面我们互相来交流，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会一会听众群，也可以直接进入到黑胶集市听众群。 布拉姆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今天特别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鲁宾斯坦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录音。那这个录音呢，也是按中国的这个岁数算，像张嘉玲刚才所说的，都已经有90岁了，大概是这样了。 91岁， 91岁。 他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他的那个周岁的话，是89岁03个月。 嗯， 89岁03个月的时候，所以按照咱们，过了春节又加一岁，然后本来又加一岁，所以按虚岁是91岁。那这张唱片呢，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75年1月15日，鲁宾斯坦呢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呢举办了一场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募捐的告别音乐会。 嗯， 那这场音乐会呢，也是他全球巡回告别音乐会计划当中的第一场，就从这儿开始办第一场，他打算在全世界办一个巡回。那这个时候呢，88岁高龄的鲁宾斯坦，他的眼睛的视力其实已经是非常差了，就是模模糊糊能看见一点儿。 嗯， 但是在这场音乐会上呢，仍然演奏了贝多芬、肖邦、Debussy 还有像舒曼的许多大部头的作品，而且这场音乐会也留下录音来了，完成度相当好。 嗯， 那么就在这场音乐会之后的三个月，也就是1976年4月份，他和当时40岁的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这首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部作品呢？也许呢，跟一位指挥大师是有关系的。就是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呢，是完成在1858年，那么1859年1月22日在莱比锡首演。 嗯， 当时呢是由勃拉姆斯本人担任钢琴独奏，指挥呢是小提琴家和指挥家约阿希姆。那么约阿希姆跟勃拉姆斯从此呢也就成为了终身的挚友。 嗯， 然后就在这次首演后的40年，也就是1899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1岁的阿图尔·鲁宾斯坦在柏林正式登台演奏了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而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同样也是当时已经68岁的约阿希姆。 嗯， 而且约阿希姆呢对鲁宾斯坦的这个才能非常的赞赏，当时就断言说他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所以一开始呢，应该说约阿希姆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事业的助推者。 嗯， 所以恐怕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一协奏曲又是当年约阿希姆指挥首演的，我想可能鲁宾斯坦选择这个作品有这一些含义吧。 嗯，那其实他在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一次登台，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伦敦告别的音乐会，那是在1976年了。 1976年。 嗯，对，像这样的一个70多年。7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真的是鲁宾斯坦。现在我们手里很多，他的乐迷也保留有他很多的唱片，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是他人生中最后一张唱片。嗯， 其实勃拉姆斯的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呢，时间非常长，第一乐章大概有20多分钟，第二乐章也不短，对吧？ 是将近13-14分钟的样子。 嗯，最后一个乐章也是差不多这样，所以全曲下来大概得有一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 对，在黑胶时代，这就是一张唱片不会再塞别的东西了，就是一面是第一乐章，另外一面是二三乐章，正好50分钟，这是当时商业化黑胶的一个极限时间了。 所以说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在演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作品。 对，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争口气，就是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 ，Horowitz 跟鲁宾斯坦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名气大有的时候叫树大招风吧。就是所以对这两个人的争议也是非常的多的。特别是关于阿图尔·鲁宾斯坦，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练琴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享受生活，经常在台上弹一些错音，甚至有一次在美国的演出被人喊退票，就是到了这种程度。然后45岁结婚以后，他一下踏实了，开始练琴，然后他就跟外界就说：“我现在在非常刻苦的练琴，我现在每天练琴长达2到4个小时。”就是什么概念？就我们现在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的孩子，每天4小时是最底线，都4到6个小时。就是他觉得2到4个小时对他而言已经是练琴到了一个非常刻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他45岁之前是怎么玩的。所以他弹东西经常手上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业内的特别是德国跟英国的乐评界就对他是比较苛刻的，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越到晚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越高的，所以他曾经呢在74岁的时候在纽约呢举办了一个系列一共10场独奏会，这10场独奏会呢每一场的曲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巴赫到斯拉文斯基一共70位作曲家89首作品，这是他在74岁的时候的一个堪称奇迹式的系列音乐会。那到他晚年马上就要90岁的时候，他选择跟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选择的是一个基本上在65岁以后就不太有人碰的协奏曲，因为他太需要体力跟技巧的这种强度了。我觉得也是一个一代宗师吧。拿这个作品作为他艺术生涯的一个句号和向这一辈子攻击他的人的一个回应。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整期节目其实也是来聆听的，就是勃拉姆斯的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由鲁宾斯坦他来演奏的，91岁高龄的时候来演奏的。 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宗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现在已经到了勃拉姆斯第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勃拉姆斯他真的是一个惜墨如金的人哈，所以他也是这种很举世无双的这样的作曲家，每个题材写的都非常少。比如说他交响曲只有四首，而且呢很多的，比如说小提琴协奏曲一首，钢琴协奏曲两首，都是我觉得一个手指头能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确实是每一首都很经典，很经典。 勃拉姆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缺乏自信，因为他本人不是世家出身，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他虽然钢琴弹得很好，但是也是曾经在咖啡馆里边靠弹钢琴谋生的。如果不是有好朋友推荐介绍给舒曼，勃拉姆斯呢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曲家。所以勃拉姆斯得到了舒曼的推荐之后呢，他对舒曼的这个夫妇二人都非常非常的感激，当然他要感谢舒曼的知遇之恩。同时呢大家可以再查到他跟舒曼克拉拉之间的这些非常传奇的故事吧。比方说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勃拉姆斯曾经在信件当中就暗示过，这个第二乐章呢是献给克拉拉的，就是舒曼夫人的。那么这首协奏曲呢，原先呢它是为两架钢琴而做的一个奏鸣曲，就是双钢琴奏鸣曲。然后舒曼夫妇呢拿到这个谱子之后，两个人亲自在钢琴上试奏，而且弹了一遍还不够，弹了好几遍，就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后来就在舒曼的建议下呢，勃拉姆斯呢就打算把它改成一部交响曲。可是就是舒曼为什么他早期不自信呢？他怎么改觉得不够完美？原因就是他原先是为钢琴写的，而在配器的时候呢他需要管弦乐队的思维，所以这个钢琴思维跟管弦乐队的思维就产生了矛盾。所以后来呢在勃拉姆斯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做格林的建议下呢，他说你不是钢琴跟管弦乐队有矛盾吗？那你索性写一部钢琴协奏曲就完了。这样你就可以避免这个配器上面一些麻烦。所以后来呢这部作品的前两个乐章呢就是由这个双钢琴奏鸣曲改编而成的。 其实当年写这个的时候，他在他写作品的这个年龄里还是属于早期的，25岁， 很青涩。而且这是勃拉姆斯的第一部管弦乐队作品，就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写管弦乐队，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但是其实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 没错，其实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一般我们会听到的很多钢琴协奏曲大部分绝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快钢琴这个主角就出现，但是他的确是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大概有4分钟的时间钢琴才出现，那前面整个其实都是一个管弦乐队的一个作品。你单听的话，或者是你没有听过的话，你拿出来一听，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交响曲。 所以就这部协奏曲在音乐学院里边，我们很少学生会作为考试曲目，就是这部协奏曲如果用两架钢琴弹没法听，就它其实是一个有钢琴独奏声部的交响曲，但是如果你把它缩编成两架钢琴弹呢，色彩什么就都没有了，而且它又非常的长，它不像肖邦啊、格里格那些是以钢琴为中心，乐队呢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伴奏性质，而这部作品钢琴跟乐队的分量是同等的，是甚至乐队比钢琴在音乐内容上的内容会更多。 好，那现在上半时段时间剩的不多了，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本次展览汇集了徐悲鸿精品画作50多件，其中代表了徐悲鸿绘画的最高成就。其中徐悲鸿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九州无事乐耕耘》也同场展出。讲座《明代职官制度与服饰制度》将于本周六上午9:30在首图 A 座举办。明代的职官制度前承宋元，下启清代，是封建社会发展最完善的时期。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将以大量的史料和图片为依托，系统介绍明代的职官制度和服饰特点。以成长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你荒芜的纯真里瞭望》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新作里，杨韵子将新时期年轻一代人的生活作为书写的对象，关注少年和成长，更关注内心情感和青春梦想。而高中曾就读于澳大利亚的经历也使他具备了相当宽阔的视野，也让他的作品更符世界眼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回来了，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黑胶集市，这是由我们的嘉宾张嘉林所带来的这张唱片。张嘉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那每一次呢，在我们的黑胶节目里呢，有张嘉林还有陈小斌这些黑胶的收藏家们来为我们带来这些黑胶的音乐，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每一张黑胶，其实在背后都有着他们自己特别的故事。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下半时段呢，我们依然来聆听的就是勃拉姆斯的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当然了，这张唱片它的故事的主角其实是钢琴家鲁宾斯坦。 对，这个时候呢是阿图尔·鲁宾斯坦89岁03个月的时候录制的。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个非常需要体力跟技巧能力的作品。一般钢琴家过了65岁再去碰这部协奏曲的人就不多了。70多岁能弹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了。而这个时候呢，鲁宾斯坦已经快要90岁了。所以这张唱片我觉得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其实如果钢琴内行的朋友呢，也毋庸讳言，就是里边有一些技巧段落老先生完成的是有些吃力了。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90岁的时候我还能坐在舞台上哪怕弹个少女的祈祷，我已经是觉得上帝对我的恩赐了。 是的， 人家还能弹一个布拉姆斯协奏曲，我觉得除了敬佩之外不会有别的再说法了。 那布拉姆斯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其实非常交响化的，那我们从第一和第二乐章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其实布拉姆斯他当时是处于那个浪漫派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里面，大家对于钢琴家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和尊重。那很多作曲家他们所写的东西呢，可能很多都是为了凸显钢琴，或者是为钢琴作为一个乐队的一个伴奏。但是布拉姆斯这一首真的是，我觉得是有着跨时代的这样的意义和他自己特别的地方。 是，而且所以布拉姆斯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者。就他的音乐的内容是很浪漫的，但是在形式上呢，他遵循的却是海顿莫扎特那个时代的理念。比如他基本不会加标题，还有他的作品都是很严格的奏鸣曲式，他的奏鸣曲跟交响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审美方面呢，他比较内敛。我总觉得布拉姆斯的音乐就像是咱们老北京的那个 涮羊肉用的那个紫铜火锅， 嗯， 就是你能觉得特热，你会被它烫着，但是你看不见火苗， 嗯， 所以就是它有一种温暖感，这种温暖就是我们的那火锅里边那个水总是半开不开的，但是羊肉片往里一涮，立即就熟了， 烫手。 对，所以我觉得布拉姆斯是这种音乐，它不是那种烤羊肉串的那种明火，而是这种炭火。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它的第三乐章。 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黑胶集市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嘉宾张嘉林所带来的这张唱片呢，其实我们俩刚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就问嘉林，我这张唱片多少钱啊？哪儿买的？就都是这样的问题。 嗯，对，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电商上面买的，是40元人民币。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便宜，其实黑胶真的不是奢侈品，这是、就是关键是看你需要什么。这张唱片之所以便宜呢，一来它是日本版，就是可能玩 CD 的朋友知道，日本版的 CD 是贵的，可日本版的黑胶是便宜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张唱片当年的发行量太大了，就是它存世量大，所以它呢这个产品的东西就会便宜，这跟所有的古董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收集硬币、收集邮票，它当时发行量越大，它就会越贵，包括古币、什么铜钱之类的，主要是要看发行量。所以其实我觉得收唱片，无论是黑胶啊、磁带还是 CD 等等，它其实它的价格跟它的艺术价值之间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很多非常贵的收藏品，它的艺术价值未必有多高。当然，大部分贵的唱片都是演录俱佳的，录音跟演奏都非常好，所以它才会贵。但并不意味着便宜就没好货。在唱片当中，我们可以有的时候经常会用很少的代价而获取很多的艺术享受。 没错，那我其实呢，在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霍洛维茨和托斯卡尼尼他们也曾经录制过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对，他们当时是夫婿俩，就是是他老丈人。 老丈人和 所以他们合作了很多作品，贝多芬的、柴可夫斯基的、勃拉姆斯的协奏曲。但是那个时代呢，尤其当时二 CA 的唱片公司，很多时候他的那个录音技术还在试验阶段。 对， 所以这他们的录音留下来的现场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没错，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唱片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说是一定要是某一个演奏家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这个都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像这种情况下才是有可能会成为价格非常高的这样的黑胶唱片。 它一个是非常跑，另外一个非常少，它就会很贵。 好吧，那这张40块钱人民币。